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那么什么叫做没那么差的人呢？那么这件事有排讲了。在过去几年，香港人是经历了一种文革式的社会气氛。这种文革式的社会气氛呢，是来自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来自梁振英提倡的社会撕裂。你会在曾荫权管治的时代，又或者在董建华管治的时代，你不会觉得有那么多李思嫣啦，你又不会觉得有傅振中啦，你不会觉得有周庸，你不会觉得有一班是在政府后面支持，中央后面猛灌水的一班咁嘅所谓叫伪民意团体，去推销政府嘅一啲政策啦，去推销政府嘅一啲主张啦，去保皇啦。最重要嘅唔系嗰啲嘢，最重要嘅系同你泛民支持者，又或者所谓叫黄丝，去唱对台，去打对台，甚至乎喺雨伞嘅时候，有啲爱国嘅黑社会搞乱你集会嘅场地，搞乱你占领嘅场地，甚或乎喺度制造不安，甚或乎喺度鼓吹打斗，系嘛？又或者系撩啲差佬打交，令到差人有多一个清场嘅藉口。你呢啲嘢系喺曾荫权时代冇嘅，而嗰啲系边个带嚟香港嘅咧？嗰啲系梁振英带嚟香港，此其一。此其二就是囚用政治，大家都会知道基本上香港是地产党管治的香港，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大部分香港人的物业都是地产党的利益，间接来讲就是你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但我不是说所有买楼的人都所有买楼的人都是蓝丝，问题就是说他的财富就成就了香港这么高的 GDP， 这件事你没得抵赖的。咁你既然喺香港地产商系举足轻重，又或者地产商嘅利益系喺呢个政府管治之下过度倾斜嘅，其实你希望嘅唔系希望呢班唔系希望呢班地产商翻乡下耕田，你唔系想有个地主出嚟俾你斗，而你系想香港有一个比较公平、有一个公义嘅社会，即系你觉得呢一啲利益唔应该俾小部分人垄断嘅，咁你就应该有一堆公平嘅原则，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争取佢哋合理嘅回报，争取佢哋适当有嘅利益。呢个就係咁简单。问题就係话过去呢四年你会见到香港最高嘅地买嘅唔係香港人，係大陆人。天价启德嗰笪咁嘅死人地，淨係我自己住隔离亦都有两三幅係大陆发展商买咗嘅。临海嘅豪宅地，香港嘅地产商无论点样睇好后市都好，佢会知道有啲嘢值一个钱，你俾 premium 系一个 percentage 嘅 premium， 你唔系俾三倍嘅 premium， 你唔系俾四倍嘅 premium， 冇错，呢啲钱都系落咗库房。问题就系话，当你每一样嘢你都可以俾一个 premium 嘅时候，咁原本所谓叫公平嘅市场去捻咗边呢？公平嘅市场咪就係按照市场需要而竞争囉。咁而家需求系咪香港人嘅需求呢？而家需求唔系香港人嘅需求，而家系大陆人嘅需求。最简单讲个例子，乐视体育就系一件咁嘅事。喂，人哋觉得出标三亿美金、四亿美金好顶笼啦嘛。你出六亿，第一我就唔知你嗰件事咁点回本。即系我假设呢个系一个商业决定，如果呢一个唔系商业决定嘅话，佢根本就唔系一个公平竞争，按照住需求、市场需求底下定价去竞价嘅。咁简切嚟讲就系话有钱嘅赢。咁即系讲白啲系咩咧？即系有钱就可以买你香港所有嘢啦。咁如果一啲人来自北京嘅人，来自北京政权属意嘅人， 佢有无限量嘅资金要买起你香港资产，甚至乎买起你供应东江水嘅公司，甚至乎买起你道路使用权，买起你每一个香港人有嘅自由，甚至乎买起地铁，佢要加价加三倍。呢啲系咪公义呢？呢啲好卵似唔系公义嚟㗎喎。咁你有呢啲人喺香港，而呢啲人你又发觉原来曾荫权管治嘅时候又系冇嘅，董建华管治嘅时候又系冇嘅，咁呢啲系边卵个带嚟嘅呢？梁振英带嚟嘅。三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唔和谐，二来囚用政治，三来就系话你喺香港有啲外国商人用无限量嘅资金垄断咗香港嘅资产，嗰啲资产可以系大气电波，可以系道路，可以系好珍贵嘅土地，所有嘢都系梁振英带嚟嘅。咁你而家话俾我听，系咪一个人比梁振英做得更好？咁当然啦。问题就系讲紧一个问题，究竟佢做嘢会唔会同梁振英一样呢？嗱，礼拜一我已经讲咗，冇乜人有即系环顾呢个市场啊，即系可能有啲人未蒲头嘅，我唔知。但系好似而家想去选嗰班人都系我哋睇住佢大啦，睇住佢坏啦。咁嗰班人个曝光，或者佢哋做嘅嘢都几多喺阳光底下嘅。咁所以呢按照住好多人嘅判断，即唔系淨係我吓，即係我戴拎住个头盔先啦。咁你基本上嗰班人嘅政治能耐冇梁振英咁撚恶劣嘅。问题就係话你系咪按照住梁振英嘅政策施政方向嘅办事方式嘅思维去继续贯彻佢嘅政策呢？去贯彻继续佢会執行嘅嘢呢？咁葉劉琴日就已經好高調啦，佢會以831為基礎重啟政改，即係我真係未撚見嗰個咁撚甩頭甩骨嘅人行出嚟競選特首，我真係冇記錯咧，咁多個特首候選人咧，都冇人攞住本咁撚大本政綱喺台上面讀嘅，屌你嗰本嘢佢寫，你自己寫嗰啲嘢你唔會唔記得㗎，你明唔明啊？嚴格嚟講，嗰本嘢係貓子。咁乜嘢叫貓子？你考試嘅時候啲貓子細細張㗎嘛，屌！你唔係攞本書喺台面照抄，嗰本書叫貓子。呢條友真係甩皮甩骨到不堪，仲要你就改個咩字？嗰個字到我到而家都唔識讀，我淨係知一句啫，贏咗我返香港。咁咩人會贏咗我返香港？去澳門賭佢咪贏咗咪返香港咯？屌你，輸咗咪喺度俾人打咯，即係唔撚知邊個幫佢立嘅啫？呢啲咁嘅嘢。一個何其不堪、何其甩皮甩骨嘅人，佢仲可以有咁撚多政綱、咁撚多點。佢第一點就已經以打831為基礎重啟政改，即係我話俾你聽，你就算你覺得應該喺831框架之下，你都唔需要講出嚟。究竟呢個說話寫俾邊個睇嘅呢？重啟政改得㗎啦，香港人好清楚嘅。negotiate 囉，係咪同北京磋商。咁你磋商唔到嘅时候，你争取一个相对831较好嘅方案囉。即係我好相信张德江落咗马之后，退咗休之后，即係我好相信有啲嘢北京唔系企得咁死嘅。即係当然呢个系我政治判断。假设佢换汤不换药，将同一样嘢包装成另外一个咸件出售俾你香港人。喂，我相信好多人喺嗰个函件底下，喺嗰个 context 底下，有一部分甚至乎泛民支持者，佢都会支持。即係等于喺呢一刻梁振英高调宣布参选，咁你希唔希望有普选呢？我唔撚知两部人梁振英参选啊，你明唔撚明？嗰时梗係啦，扑街鬼唔知咩，咁有啲要审时度势㗎嘛，所以所有嘢唔好讲到咁撚死囉。我好肯定香港有一部分人会接受呢一个方案。是831 context 的方案，但是问题你的名字不可以831。因为那个是雨伞运动，是928的一个前设，大家互相关联。即是等于九恩哥64是不可以讲出来的，你要用白油油撚了他的。你明不明啊？而家叶柳要写这三隻字，就是跟中央表忠，亦都跟香港人宣战。他就是告诉你，他是一个恨做特首恨到发烧的人。 我就算知有啲政策，例如23条咁，一定激起民愤噶啦，绝对要推行，仲要夹硬地推行。喂，呢一样嘢咧，暂时喺而家公布咗政纲嗰两位有意竞逐出闸嘅人，即系阿胡官系讲唔捻出口噶。即系当然，阿胡官嗰份嘢情睇落去，又或者你有睇佢 live 嘅。好多支持民主嘅人士都会觉得哇冇咁撚筍啊，即当然我唔知你知唔知啦，但起码你呢份嘢都係寫俾香港人睇，佢唔寫俾北京睇啊。呢个係 respect, 呢个係尊重嚟㗎咋。咁你係希望一个尊重香港人定係唔尊重一个香港人嘅人做特首呢？咁样。头先係讲緊梁振英係带咗乜嘢俾香港人。梁振英呢种呢就叫强硬施政啦。梁振英有好撚多嘢想做，不过冇嘢佢做到咗。点解做唔到啊？因为成个公务员系统架空佢嘛，唔撚想同佢做嘢嘛。咁於是要点啊？咪委任一啲陈茂波啊，咩吴克俭啊入嚟帮佢去做啲 dirty work 囉。咁问题就係嗰啲人，你觉得嗰啲人做到嘢咩？做唔撚到喎，原来。係咪？因为嗰班人都驾驭唔到佢自己的公务员系统嘛。所以叶刘有一样嘢琴日讲得啱。喂，唔单止，但其实唔系佢讲，即系佢意思系，政务司司长系由公务员去担任，因为只有一个公务员咧，先有能力去驾驭，即系各样政策底下要执行嘅人。即系如果嗰人要同你对着干嘅话咧，你都基本上系冇人行。即系呢个系梁振英其中一个死因。咁问题就系话，你既然一个咁大刀阔斧推行佢想推行嘅嘢嘅人，系会俾中央唔信任。要做到佢要高调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唔连任嘅。咁我睇唔到点解另外一个人執住佢啲政纲可以得。即既然我要做啲咁撚黑人憎嘅嘢，我不如搵一个原先本身已经黑人憎嘅人做撚完佢脚痛算撚数啦。即你要知道中央要委任一个人做呢，佢唔一定要做多一届嘅，佢做多一年得㗎啦。佢连任咗之后过政改过23条。咁会唔会讲完算数多啲嘢，就算政改过唔到过咗23条先啦。咁都起码就係话要焗住你个所谓叫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先啦。所以即係当然呢样嘢唔关你事。咁你做晒呢啲嘢你功成身退㗎啦，最黑人憎嘅。咁你到时先至搬个夹派出嚟囉，最好你搬个胡国兴落去都得㗎。因为啲衰嘢之前已经做咗，即係好似释法咁咋嘛，啲法官冇责任㗎。咁人大释咗个法，咁咪按照人大释法个文本去判案囉。喂，好合理有呢样嘢。你都系希望法官就按照住法例去判案咋嘛，唔系按照住佢自己意思去判案嘛。喂，好简单㗎咋。中央可以叫一个人咁做喎，但中央而家冇嘛。咁即系话佢都觉得呢个人可能条路行落去啦，又或者佢做嘢呢种方式系唔会成功嘅。咁於是咪搵个第二个囉。另外一个睇法就係话，当你满腔热诚觉得香港有好撚多嘢搞，你係当然就係话喺你主管香港嘅期间你会好撚多 idea 嘅。咁你就乜撚嘢都想做㗎喇喎。例如嗰啲葉劉琴日提过啲咩改善招标机制啊，避免发展商盲目抬高地价。咁即係我想问下你嗰样嘢系咪 open bid 啫，定还是有啲人系唔使 open bid 啫，同你喂大佬啊，投地系一个投标嚟㗎。即係你唔可能就系话收到份标书政府嘅角度就系价高者得。咁你冇理由就系话高价 bid 嗰啲唔得，一蚊 bid 嗰个得。你除非政府自己做㗎啫。咁政府唔自己做，点样叫改善呢、這个招标机制呢？大佬而家抬住一箱二箱银纸落嚟香港，佢俾你嘅 proposal 系最 comprehensive 嘅，亦都肯投放最高嘅资源，但系一样嘢咋嘛，香港买唔起囉。佢唔需要你香港人买得起，大陆人买得起咪得囉。冇问题㗎喎。係咪，即基本上香港而家你俾税囉， BSD, SSD, 你得㗎喎。唔系你香港人买咋嘛，你要俾 premium 咋嘛，大陆咪好多 premium 去俾囉。What's wrong? 冇问题㗎。如果你葉劉淑儀你係真係想 即系觉得有啲地系唔需要个价高者得嘅，要按暗标啊，扑街仲捻死。咁你根据啲乜嘢原则将呢块地判俾佢做？钱都仲系有一睇睇睇睇睇 number 睇睇银码，你唔系你搭我膊头你得，因为你系外国嘅商人啊！屌你仲捻扑街！即系当你一个人觉得有好多嘢都好，即系想做，值得做，你自己一厢情愿觉得香港系咁样做会更加好嘅。你喺而家呢个冇认受，即系呢个特首冇认受性嘅条件之下，你就必定会惹嚟民意反弹。咁你同个六八九有乜分别啫？你当然系可以样嘢大刀阔斧啦，吓乜捻嘢得噶，打横嚟行得噶。梁振英都打横嚟行咗四年啦，叶刘点解唔得啊？嗰个系林郑点解唔得啊？咪就咁咯。接翻第一节个问题，你既然一个大刀阔斧去改革香港，又或者所谓要哇陈腔滥调、高调宣战要赢，赢乜捻嘢啫？一个五十一对四十九嘅选举，你赢捻咗又点啊？而系有49%嘅人输啊嘛，而输捻咗人好唔忿气啊嘛，你要解决呢个问题啊！你唔系要解决赢咗个51%嘅问题，佢搞捻错晒。一个合理嘅期望，一个香港人政治正确对行政长官合理期望，你就系要求呢个人懒，你就系要求呢个人乜捻嘢都唔做，你就系要求呢个人乜捻嘢都缩骨。我好捻认真，中央叫我廿三条得立啊，不过问问民意先，做一轮咨询先。有啲咩要協調，要協調咗先，慢慢 lobby 啦，慢慢聽啦，啊，聽一年唔夠，聽兩年啦，兩年唔夠，聽三年啦，兩年唔夠，三年唔夠，聽四年。嗱，最好係咁樣，基本上就每一樣嘢喺度拖。政改有啲咩可以 compromise 嘅，我懶。你究竟想點？佢究竟想點？啊，我冇意見，你兩邊傾清楚啊，我俾個第三方嘅方案你，大家可以去 lobby 嘅。是吗？即是当然行政长官是有需要跟北京解释。有些事你是不可以硬生生831掉出来就告诉人听，哎，这一种方法呢香港人都没办法之下要接受了。所以阿爷不怕你硬去啦，你上马啦。喂，这些是不能得的，你明不明啊？你是好是丑都有个中间人，喂阿爷，嗱，不如咁啦，我俾条桥你，有啲嘢可以包装下嘅，嗱，不如我哋咁样同香港人讲好唔好啊？嗱，好似有啲嘢咧就要让佢嘅，嗱，如果你唔让佢嘅话咧，基本上有啲嘢咧系个反弹系唔系太好噶，就算有啲嘢要做，都唔该做得好睇啲啊，系嘛？你系香港希望一个咁嘅人，佢唔应该系一个大刀阔斧嘅人，佢系一个无为而治嘅人。点解无为而治啊？曾荫权咪无为而治咯？佢又搞过啲咩事啊？佢冇咩特别搞过，问题就系话你觉得佢主政期间佢衰啲啊，因为梁振英衰啲咧，佢系执边个手咩？佢系执阿老董，老董就唔捻同啦，佢就大刀阔斧啦，最大刀阔斧系个个记得嘅85,000啊嘛，咁你呢头大刀阔斧做唔捻到嘅时候就系85,000唔存在。喂，你一句唔存在，你知唔知几捻多人负资产跳楼死捻咗啊？嗱，嗰啲就叫大刀阔斧啦。喂，大家执政嘅理念系唔同嘅时候，你有票你系咪要揀个相对地破坏力冇咁大嘅咧？即系当然政治上你就唔应该支持佢。但系我可以好清楚咁话俾大家听，所谓叫行政长官选举，根本系同共产党中央讨价还价嘅一部分。嗰、那个系一个斗争嘅一部分，嗰、那个绝对唔系一个真正嘅选举。点会可能系一个真正嘅选举啊？香港人有票投咩？普遍冇。咁、那个根本唔系一个选举嚟㗎啦。咁点解你要参与呢个选举啊？喂，呢、这个系同共产党讨价还价其中一部分嚟㗎嘛。你唔系啱啱先睇到你最憎嗰689冇份入闸咩？可能。咁你既然呢个 tactics 系 work 嘅时候，点解你唔继续做落去啫？你可以做嘅嘢就係话个个人出集无可无不可，呢、这个几好啊，啊嗰、那个都唔差，呢、这个一定有人支持佢，不过就唔係我。 最撚怕系咩啊？呢、這个又衰，嗰、那个唔啱，呢、這个唔好。喂，你教仔系噶啦，你问佢食日本餐好唔好？唔好。食西餐好唔好啊？唔好。中餐咧唔好，喺屋企煮饭好唔好？唔好。乜撚嘢都唔好介解，因为我自己中意食噶啦，你咪食屎咯，屌你，啱唔啱啊？好简单。你当你问个小朋友食西餐好唔好？唔好。中餐好唔好？唔好。自己煮好唔好？唔好。日本菜，是但啦。喂，咁你做老豆嘅，咪顺下佢意咯。你起码都有个藉口，你听下佢意见啦。唔系，样样嘢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唔好做最好，样嘢按照佢个本子去做，系咪？最冇拗撬系呢一样嘢。咁你会唔会咁做啊？投白票，即系大佬系投白票，一个情况系啱嘅。当你最后去选嘅人得两个人，林郑对叶刘 ，sorry 啦，我就两个都投唔落，好坦白嘅。但系问题，现实系咩一件咁嘅事呢？唉，今日可能比较得闲，有第三节转头翻嚟。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 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